我想要和你一起看月亮，花里的人人先来进来谁，阮想要家里到底在做伙，在做伙。我想要和你一起看月亮，躺在你身旁，情话慢慢讲，快平安安，心来真歹势，阮想要甲你到底做做伙。我想要和你一起看月亮，抱着你肩膀，做你的情郎，月下怎浪漫，请你好似他，两颗心从此幸福美满。夜风轻吹动你的发长，夜色恰似美娇娘，我还有什么可遗憾，叫我难忘，有你的夜晚。我想要和你一起看月亮，抱着你肩膀，做你的情郎，花里平安安，心爱真歹势，我想要甲你到底做一回。我想要和你一起看月亮，靠在你身旁，情话慢慢讲，花里平安安，心来真歹势，阮想要甲你到底做一回。我想要和你一起看月亮，抱着你肩膀，做你的情郎，月下怎浪漫，请你好似他，两颗心从此幸福美满。夜风轻吹动你的发长，夜色恰似美娇娘，我还有什么可遗憾，叫我难忘，有你的夜晚。啊，我想要和你一起看月亮，抱着你肩膀，做你的情郎，花里平安安，心爱真歹势，阮想要甲你到底做做伙。花里平安安，心爱真歹势，阮想要甲你到底做做伙。

爱错放你的手。 幸福洒满整个夜晚，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。